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我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啊？ 讲理想梗系冇错啦，但系讲下我自己个博都冇错嘅，或者听有好多网民咧，我未公开宣传咗咧，好多网民已经揾到啦，或者听真系犀利啊，真系。咁个博咧，我见到有啲留言啦，咁 真系你咁样个博 吓， 真系你噶 刁战男刁民牛啊， 系嘛，真系你 系啊，真系我搞噶， 我以为有人冒充你个名点解？ 咁咧有个网民就话点解社民连个连结喺大陆睇唔到，冇正常啫，或者 系 佢就嚟买 video 都睇唔到啦。 买系啊，系就奇咯，真系。 我睇你 唔系我发嗰啲人问啲问题都好过瘾，好过瘾 嘅。但系佢系广州嘅听众啦，广州人撑我智能手机啊 ，OK 啊，咁我哋唔好笑佢，但系你我希望你知啦，迟啲咧买 video 你都听唔到啦。 系，买你唔好讲，即系我哋有咩令到，即系要 ban 我节目啫。 睇下啦，睇下， 我哋。全部都支援祖国的。 梁锦祥，而家好似直播都大陆听唔到啦。 直播听唔到嗰个另外问题嚟嘅。 睇下咩 技术问题嚟嘅嗰个。 唔系技术问题啊 ，OK 啦，咁我唔同你质疑啲嘢啊。讲火烛。 嗱呢个佢有一个讲得啱嘅，阿高立话啲油咧冲凉液同埋洗头水都好大危机， 系啊， 自备系应该自备嘅。 系啊。 原则上其实应该自备噶，毛巾应该自备噶，不过即系你 会唔会自备得啊？ 系咯，就系个问题，你自己唔会咁做咁解啫嘛。 我只系牙膏牙刷自备嘅，因为平时我都会，我就喺度望下码头，我瞓嘅时候我自备咗呢样嘢啫。其他我而家乜嘢都唔自备嘅，大佬。你有冇可能自备嘅？哇，拿住件新嘅 underwear， 拿咗条裤，拿咗件衫，你觉得好轻咩？基本上系做唔到嘅，尽量。就唔好掂啲敏感部位啦，即係老奶嘢嗰啲你唔好掂囉。 盡量啦吓 ,ok, 盡量啦。 我講正題嗱，即係火燭你咪現場啊。 我今日喺現場啦，我喺現場鬼同你做啊，7月14啊，老梁講場。 佢好似真係7月14先喎。唔係邊鬼同先。 唔知道我冇啲社運嘅朋友喺度，聖物嗰啲冇喺度。話俾你聽。咁但係即係我睇返討論區啦，同埋睇啲報紙啦，原來火燭唔緊要，火燭啦，火燭咪走住先。 嗯， 你埋个单你先至好行开。 未烧到嚟唔使惊啊！ 未烧到嚟，你顾翻张单先。喂，好大镬啊！你对我啲揼骨嘅人，即系我有个阴影啊，大佬。即系下次啊，你知啦，啲揼骨嘅，有时揼个斜骨又咩？你冇衫噶嘛，大佬，系咪先？ 唔系，佢都唔系要求你着衫，我要求你买单先。 系啊，我头先都大前提。 你唔着衫， 唔理你有冇衫。 你唔着衫唔系问题，你买单先。 买单先。但你谂下，嗱，你 但你设想下当其时嗰个环境咧，因为火烛系成班人涌晒出去噶嘛， 系咯， 咁有啲着衫，有啲唔着衫噶嘛，咁仲要埋单嘛，使乜排队咧？ 喂，唔系呢个问题添啊！你咁讲咧，你呢个即系有啲人个 lock 嗰啲钱咧摆喺 locker 度噶嘛， 未烧 locker 啊？唔系咁烧个其实烧紧边度啫？ 我都 烧紧水池啊！ 我都唔知 烧紧可能烧紧嗰个咩啦，个桑拿嗰度啦， 可能烧桑拿啦。但系知唔知个 locker 通常系近桑拿？你知唔知啊？你真系抌开骨知啊！红系嗰个桑拿位咧，因为就系放低衫，放低啲 bed 咁样，你跟住就系佢冲个凉，跟住焗桑拿噶嘛。即系其实下个位好近，一冲凉房顶峰俾20间嚟啫嘛，咪即系廿个位俾你啫嘛。跟住而家好大嘅桑拿咁啊！如果烧桑拿好大镬噶，即系其实。都應該係燒桑拿㗎喎，或者可能係 唔係正常啦，因為你如果你易走火嘅位啦，幾個地方嘅啫，嗱個標房啦，即係嗰度短路啦，咁另外就係嗰個桑拿室啦， 係咯， 即係嗰度會 唔會話出火，真係出到火㗎嘛， 係好啊，真係係可以鑽木取火， 同你做節目真係好咩嘅話，即係你諗下啦，咁你諗下啦，你設身處地啊，咁你嗰件衫着到可能除條褲出嚟㗎，或者你得返件神褸有條孖煙通。咁樣我啲錢擺喺個 bed 度，同埋擺喺個 locker 度，咁我信你間牆啦，即係moon 呢間牆都 信得過嘅。 信得過嘅。 不過我睇一睇一樣嘢啦。即係前一排有個 case 呢，就有個香港客啦喺上面擺咗幾萬蚊喺 locker 度。唔見咗。咁跟住冇一賠。 應該唔算係大牆嚟㗎，係咪 都是大場嚟， 都算大場， 大場嚟噶。但系即系佢嗰个解釋系点样？佢话如果你嗰个 locker 咧系冇撬坏到咧，咁佢系唔会赔俾你嘅。 咁嗰啲擦鞋仔啊， 知唔知佢擦鞋仔擦鞋仔即係落架仔。因為佢一定講老細你好擦晒鞋㗎嘛。咁你通常畀十蚊佢嗰啲。嗰啲就簡稱佢擦鞋仔嘛。咁佢嗰啲擦鞋仔呢如果畀佢起碼佢有呢嗰條鎖匙㗎喎。但我見到嗰啲大規模嘅桑拿呢佢條鎖匙係電子匙嚟㗎。 冇關係嘅且你真係佢要開場 叫 一定要開咗你啦。 佢點叫喎唔係佢叫咗爛啫如果你就咁無緣無故開唔到㗎喎。 唔使無緣無故喎。佢有心要開你一定開到。你諗下好簡單㗎嘛譬如話你唔見到鎖匙咁佢點呢係咪 我咁唔叫鎖匙跪下致富啦 好 老 闆。佢都要攞返啲嘢出嚟㗎嘛。係咪 咁 係咪咁好簡單啫呢、這個邏輯。 所以而家就有方法。 即係我自己睇法就係話呢其實你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你唔應該擔多錢上去。 首先 係 啦。 係咪即係 因為我今日同阿賭呢阿紅毛阿仔阿賭講呢話你上去大陸玩幾多你帶幾多帶多一兩嚿水做士兵就算啦。 唔係佢想點呀佢想轉行做戰艦。 唔係呀佢話上去大陸玩咁、樣即係我玩好正經嘅咁樣可能去書城買書嘅諸如此類啦咁問我都問啱人啦當然我唔係一定咁戰艦㗎嘛。咁我話大錢還大錢首先一唔好代卡。二譬如你係諗住買一千蚊嘢你代千五蚊好啦。咁我都咁樣建議 咗 朋友。 唔係代得太少人唔好嘅。咁你俾人老粒咁人哋嫌你錢少就揼你兩鑊呢係咪 你錢多揼你兩鑊㗎你知唔知而家深圳啲人點粒你㗎偷梁錦祥行下東門東門唔會太旺行下向西村一架貨車車埋嚟開棟門就屌足鳩梁錦祥入去個入面。 幾條友嘛。 幾條友跟住閂埋車門去咗一你唔知咩 㗎嘛。揼咗鑊先。 揼咗鑊先。 上咗鑊先。 你喺車度用揼緊你㗎啦。跟住捉你去咗唔知係乜嘢地方跟住將梁錦祥飽耳老除仲有唔緊要喎除埋你啲衫喎。嘩真係跟住再飽耳老除喎。跟住先攞你個銀包出嚟攞你一張 提款證卡 跟住問你要攞密碼㗎。一定係隨心打完先俾㗎你唔俾咪打落鑊囉。你俾唔俾都打㗎喇。咁我又冇錢喺度咁我代少啲囉大家見到啦我反而覺得係咁喎。暈咗俾人打㗎。 咪足夠得啦。 係囉足夠 我都係覺得唔好太少囉。 咁樣代多五嚿嗰五嚿水俾唔有五嚿水佢唔會打你咁勁㗎啦。打太緊㗎啦話聲俾你聽。最三個隨緊㗎啦。亦都可能會叫你屋企人去 俾 熟囉。咁而家比例上少咗㗎啦。但係你話有冇發生呢咁緊有嘅係咪。 咁剛才嗰個 locker 度呢有咩問題呢就係話睇到譬如火燭咁樣啦。咁你如果你擺咗啲好貴重嘅嘢入去呢咁你又攞唔返㗎喎。 唔係呀咁問題係呢樣嘢如果火燭我又要攞錢去找數咁你又唔俾我走喎。咁我搵到你咪等死 咁燒到埋你嗰時咪大家一齊走囉係咪睇到街度畀錢囉。 咁我啲錢喺個locker度㗎嘛。 唔係咁等佢燒完返如果剩返啲咪找返條數去囉。 所以呢好似我咁嗱而家你睇下我嘅背囊我背囊呢我有個腰袋因為腰袋乜嘢都冇嘅。但係呢我上大陸呢咁我習慣嘅時候呢我將所有嘅銀包啊身份證啊電話啊咁樣我擺成個腰袋度拖埋個腰袋一齊去跟住去 揼。唔係理論上你可以咁樣嗱你甚至應該可以話你一啲貴重嘅嘢你隨身 帶 隨身帶住 嘅。隨身帶。 有啲人而家有防水袋㗎嘛。 係 咪即係你就算沖咗涼你嗰陣時你都可以帶㗎嘛。 係啦係啦。咁咪防水都唔係好需要因為佢毛巾俾你攞多條冚住個袋囉係咪先。即係我成用呢 啲。但係你安全計點樣呢因為點解平啲銀紙濕咗呢又比較麻煩啲嘅。 咁係 你啲如果你就算話搵毛巾冚住咁你可能整濕咗佢 嘅。咁我有個 U bag 啊嘛而家我就擺個 U 袋入面啦嘛。 嗱咁從呢個即係火燭嘅事件呢你吸取咗咩教訓 冇教訓咗。唔好意思。火燭又點啫啲人唔夠就讀筆咩唔好意思梁錦祥唔會。你話唔會集齊軍咩唔梁錦祥唔好意思唔會。係你唔會啫係咪先。你唔會你唔會返大陸咩唔好意思唔會。好老實你而家你摸呢間嘢拿嘢啫大把 disco, 大把卡啦 ,ok, 全部走火通道係我去過有幾間所謂大型嘅 disco, 喂講真佢得一個門口㗎啫佢後門係鎖實㗎聲俾你聽佢後門係俾啲人搵啲揈頭入嚟㗎啫。 我問你一樣嘢常平嗰間去過未 常平邊間啦常平咁嗰間 最出名嗰間啦 常平 系咪杰？我哋某个主持人讲嗰家啦。 讲呢个系一个星期入边嘅日子嘅。 哦，地 啊。 哦，未。 你讲未啊？ 未。 啊，嗰间系通龙噶啦。 通龙啊？ 系啊。 哦，真系。又幾恐怖 啊！唔恐怖， 唔 系烧咗人民币，大家一齐走咯， 就咯吓，嗰啲咪好咯吓。即系因为太多呢啲嘢咧，你根本讲咗老实。我成日都建议噶啦，买定保险啊嘛。嗰次我同阿杰斯仔讲做呢个不信民道，我都话乜都假，买定保险先啊。咁好似梁锦祥，你去得多过我啦，应该你翻广 州。唔系，我有只保险卡嘅。 系咯， 我有保险卡，嗰个就俾你系去医院啦。 系咯， 因为呢、這个即系可以顺带提一提，我哋都讲好多次啦。大陆咧，即系如果你入医院咧，要俾 deposit 噶嘛。 系咯， 咁如果你冇嘅话咧，佢系唔会医你嘅。 系咯， 咁除非你又系一个好重要人物，或者你即系说服到佢俾你医你 啦。我系卖 radio 台长。 系啦，咁佢就一定唔会 即刻开到开埋你先。 唔会，佢唔会花呢个咁嘅时间去做样嘢，兜个笔嚟走嘅。 卡都费事抵你啦，最紧要攞你嘅神。 咁有张叫即系保险啦，嗰张好似系保险卡啦，咁嗰系可以当现金用嘅。 系啦， 即系你可以租出嚟当现金用。但头先我哋讲，譬如话嗰类型嘅保险咧，譬如话你喺sauna 啊或者 disco 走 遗失嘢咧。 都系其实系我觉得保障不大的。 意外保险。 但你想答，其实你最紧要有一个概念咧，就系乜嘢都唔紧要，其他嘢都系身外物嚟嘅。最紧要你自己嗰个性命。 唔系噶，我见到好多人揈头揈到咁嘅话， 唔系嗰个系你嗰个理由，嗰个系你自己选择噶。我话譬如话你遇到火警啊或者呢类嘅时候咧，即系嗰啲譬如话呢啲钱财或者嗰啲系次要嘢嚟。 系啦，所以唔好同人嗌霎。 系啦，唔好同人嗌霎啊，唔好同人嗌交啊。咁因为前几日已经有俾心有咩又揼到猪头。 我又讲一单 case 俾你听，嗰阵我住喺霞沙，咁霞沙咧有一间几出名嘅 disco 仔嘅咁样吓，咁我 霞沙咩？ 霞沙。 哦，唔系行远少少咩？ 啊，唔系沙咀吓，霞沙。咁啊，有间 disco 仔，咁啊，同我一齐去玩啊，咁咧我见到人咧打交，打个香港人，系除咗音乐嘅节奏咧，屌系咁顶，系咁捉，嗰两条香港仔啊，捉到。血都流埋出嚟嘅，因为咧我睇讨论区咧，原来咧喺深圳某一间牛乜鬼嘢吧咧，咁样好似话啲保安仔咧都系中啲客人跟住抢钱啊，咁而家我好似有几间都系咁，但系我唔舒华啦，咁讲，所以我唔开名啊，舒华更加唔开名啦， 系 啊，咁就好多都系尤其保安仔啊，一见到你香港人。有少少，我听讲话嗰间乜嘢巴嗰间咧，即系嗰次茶沙嗰间系点我唔知啦。嗰间巴就系乜嘢咧？开头佢一个 disco 时间咁样，可能跳跳下，咁啊上一台，咁啊咁啊有啲 dancer queen 嗰啲钢管舞嘅女郎咧，就谂住去跳啦。咁佢落唔切嚟咧，就已经中啦。 哦，佢跳咗上去 吓， 咁啊咎由自取咯。 唔系，但系嗰个钢管舞女郎未上嚟嗰阵时候咧，佢哋系你哋系舒华你可以上去跳噶 啊。 但系佢老公本冇女郎上嚟，唔通知你，跟住咁啊上到嚟， 我 捉你出嚟中啊！ 我建议你上去试下。 上个钢管舞女郎我就会，上个舞台咧我就唔会。OK 啊嗱，时间都差唔多，我想同我今日咧，其实咧除咗呢、這个揼骨之外咧，我又想讲一啲即系有我定期系吓吓人噶嘛，做智能手机十一度啊，点十一有咩事咧？ 喺边度？喺边度？ 十月一号到啦。 哦， 吓咁喺国庆呢个咁伟大嘅日子里边， 咁啊前后嗰一两个月，即系前嗰一月后嗰一月，你都唔好上去咯，咁简单。 咁简单。例牌严打。 唔系啊，唔知系国庆啊，仲有个十七大啊。 十七大几大？系即系， 我谂系成个广东省可能都严打。 都会严打咯，即系嗱，咁样当然啦，我吓网民之余咧，咁样我就首先我希望建议你真系。可以唔去就少啲去啦咁、樣你租房嘅時候你真係要小心啲啦。 唔係而家租房呢冇用啦。租房佢都係即係會查嘅。 唔係當然你係三星級以上嗰啲呢係危啲嘅。 啊 因為佢有唔知點解嗰啲。 唔係其實我就好反對一路咁講法囉。點解呢即係譬如我哋講一啲喂好安全。 鐵鬥啊 鐵鬥啦。啲人以為真係鐵鬥。其實就係冇鐵鬥嘅。冇鐵鬥呢樣嘢㗎。只不過話你即係你有個錯覺嗰樣嘢相對比較安全，正因為你覺得好安全咧，佢對於發生事嘅時候咧，你就最大鑊。 嗱當然啦，你譬如攋嘢咧，我係唔會負責任嘅，話俾你聽。但係講真，你住啲招待所咧，即係80蚊一晚嗰啲咧，係免咗安全啲嘅。 係。 但係話安全啫，你嫖安全啫噃，可能比較上。但係如果譬如嗰個嚴打嗰個唔係打色情咧， 係啦， 打毒品咧， 啊，通常呢啲咁嘅$80嘅招待所咧，就打击对象嚟嘅，因为好多人喺好多拆家都喺嗰度拆嘢嘅。 系啦，据我所知咧，其实打毒品咧系严过打色情。 系啊，仲大镬噶， 仲大镬噶。即系你如果譬如话你揈头啊，或者你索 K 咁样咧，就即系个后果系比你即系嫖妓严重。当然我哋唔系讲话嫖妓唔严重，嫖妓啲而家都好大镬，因为点解咧？你一定要有即系告两个礼拜假啦，屋企人要预定佢去接你啦，系嘛？啊，有冇假讲啦？而家 啊，未必嘅，唔系十七大呢摊呢咁环境啊，咁梗冇假讲啦。 十七大都有假讲， 边有你讲嘅？ 你讲仲搵唔搵同你讲嘅真系啊！ 我就问到。降到價啦，係咪先？嗱，即係我都想分析一下大陸嚴打咧，其實有分幾個階段嘅，即係有時咧可能打三毛，打三毛最好噶啦，最好啊，最舒服噶啦，唔關黃賭毒事。但有時打毒品，下沙下沙咧就打個一鑊賭啊，咁啊成個下沙都接埋嘅，基本上因為佢哋係一個由一個賭開始噶嘛，有時咧就會打啲走私。嗱，唔真唔係我哋走去瞞住個老婆去滾咗走私啦，打走私。咁如果係譬如佢去全力打走私咧，其實你玩其他嘢咧係比例上安全。 唔係打嗰時殺錯良民㗎嘛？ 唔係啊，但係你唔知佢打乜嗰個恐怖啊，而且佢有時係 唔係啊？有 賭六三 有陣 時 佢係可能原本係。目的是打呢、這个药嘅。 药嘅。 啱啱撞正你响度。 撞正你 响度。撞 正你我喺度打药嘅你咪轻下牛讲去招待所安全喎。大镬咁你就真係第一时间拿嘢。你第一时间拿嘢。咁就变成恐怖囉。即係近。 咪而家你差唔多开始㗎啦。而家係今日都係9月4号啦。咁你多多三个礼拜都会差唔多啦。 唔係㗎啦嚟緊㗎啦。 应该係 基本上係。 啊冇啊系喎冇喎， 嚟啊 系啊嚟紧， 前后一个月嘅咋， 一个月系啱啱， 佢十七大咧， 十七大更加严添啦， 系咯，即系呢类夹得咁埋嘅嘢咧，就其实咧就公安做嘢噶啦，系中央做嘢， 省公安，省公安就唔同地方公安， 地方公安都 省公安咧，你省公安你去到咧，你去到先知嘅， 系啦， 佢唔会通知你嘅， 系 啦。咁因为如果地方公安咧，有啲长即系佢后台硬嘅， 倾个偈啊， 都知 啊。例如有架米架28喺门口， 有或者有秘密通道啊，即系或者有警号响啊咁样啊。 系咯， 嗱，即系如果喺呢个正如呢位听众讲啦，休渔期啦，娱乐个 而家系休渔期啊， 开始咗啦。 呢个你问明唔明啊？ 高立啊， 高立 系 点？ 可能系呢个高飞嘅细佬啊。咁咧就休渔期嘅时间咧，咁应该喺边度咧？ 除咗威尼斯人之外，澳门可以去下嘅， 或者唔系威尼斯人都好啊，自己执房啫嘛， 自己执房唔系执唔执房问题啊，因为威尼斯人基本上系展览式嘅啫嘛，都冇得嫖嘅，咁一系就喺大陆喺香港啦， 香港 喺香港啦。 喂，我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香港究竟又真系有咩值得玩？ 喂，讲真，你嫖啫嘛，定系你沟女？沟女咪落路难咯，去落下度咯，系咪先？ 仲得啊？ 仲得， 好近嘅呢度。 是啊，所以点解我同阿某某啲大佬一起去洛克道玩呢，当然佢哋唔扣我扣嘅。 好做完节目去。 是咪啊你请啊 ,ok。唔係啊，我喺嗰间酒吧呢有一个加士伯妹，有一个百威妹争我两个伙计㗎。咁有一个百威妹话会俾个电话我添㗎。抄咗佢自己抄佢牌话俾你听。 个电话未必係真㗎喎。 唔係啊，我会有机会捉佢上嚟做下节目先。有好想搵啲啤酒妹啊。 买你就唔应该咯，即系你次次揾唔到人揾我，真系。 嗱呢样要闹你，你明唔明？你明白啦？我琴日先知今日要做节目。 系。 本来我要约咗一个咧，香港讨论区一个网民咧嚟讲呢个啊，唔好啊，有啲嘢讲啦吓，有啲嘢讲啦。我约咗本嚟星期五，我谂住。即系 我俾多日你，俾多日你，唉，你咁开心。 冇啊，大佬，我 俾多日你，俾多日你。 咁嗰个网友咧，我因为我又唔知佢星期二得唔得，而家开始。喂，你搞到我真係亂晒大陸， 搞到甩咗好多頭髮㗎。 唔係甩咗不頭髮，後髮不係甩㗎啦。我仲有兩個網民，有一個網民呢玩滾咗十幾年，有一個就係話可以同我講下大陸嘅嘢。喂咗你知唔知你都有睇 㗎，我有睇 唔同嘅 email 啦，係咪先。 不過我就覺得就係嗰個嘉賓嘅類型太過單一化啦。 例如 你其實應該搵多少少女性㗎。 搵边个呢我嗱听日呢就做紫藤咁啦，我睇下呢可唔可以就咁捉个性工作者跟住同我做返就节目录咗佢 摆 下个再下个礼拜啊，我都諗住嘅咁样。 你 so far 你同个女嘅partner 做过节目咩？ 以前喺其他台做过。 即係呢个节目未试过。 呢、這个未呢、這个节目。 我觉得你应该破天荒囉，你搵应该搵个即係女性嘅。 我本来想搵个二奶过嚟讲㗎，喺大陆嘅二奶㗎。 请佢过嚟讲得囉。 你知我人工几多㗎啦。老细。 好平㗎，好平㗎，二奶好平㗎。 嗰次我哋同阿汪讲。 又或者咁，又或者咁、啊、你做鸭。你跟住搵个搵个老细翻嚟同你讲。 咁、啊阿萧生都建议过我做嘅，话俾你听，唔知系咪阿萧生肯做 A 准啦？ 系系 鸡头唔系鸭头啊，老萧做鸭头。 系讲开鸭， 俾你 听 到啊，大佬。 你知唔知前一排山林道嗰度有个女有个女人同个 captain 嗌嗌交？ 唔知 即系一间 club 啦、啊，即系嗰啲叫鸭嗰啲咯。咁、啊、个女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女顾客咧就食咗嘢啊嘛。 嗯，即係剔咗嘢啦，剔啦，剔咗嘢啦 ，in 啲唔好咁勾 啊，剔咗嘢啦，咁跟住就即係埋單冇錢俾咯嚇， 佢真係冇錢， 係啊， 真係冇錢 嚇，咁、啊、跟住就同佢同個經理打交咯，個經理係男人嚟噶， 哦，咁最多咪報警拉佢啫， 唔係，咁你知點咩？跟住佢上埋差館咧，揼埋個差佬， 嗰只女 係啊。所以你而家唔好睇轻而家啲女性啊，即系 我唔敢睇轻啊！ 我真系觉得你应该系走去上面做下鸭，咁就请个老板翻嚟啊，同佢倾倾下。 我建议阿老萧介绍阿老萧做呢个鸡头吓，鸭头啊，鸭头鸭头，介绍我，因为嗰次佢话我得噶，原来 你得 话我唔知啊，即系老萧唔知系咪扮嘅，喺股市睇股票咁准， 唔系佢睇开个市啱啱有少少即系思考少混， 有啲混乱， 有啲混乱真系。 阿牛你做得啱得噶，哇！真系我现场又唔嗌我，我系先我一路想蒸发，真系老萧 你嗌到做鸭就你个收入会高啲嘅。 咁啊， 即系可能都系好新穿。 咁鬼嚟推咪啊？啱嘅，都有啲人想推咪嘅， 今日 就 推咪， 推咪啦。你叫呢个咧就唔好翻英国读书啦，啊过嚟埋呢度做一份打份头工咁样， 梗系唔得啦，真系你都过得你咁样咧， 唉，真系 唔顾自己嘅前途 嘅 真系。诶， 我冇前途啊，我谂搞埋我呢下半世咧，搞呢个互联网。 你又进入咗呢个生命倒数阶段 啊？系啊，一出世就一出世倒数啦嘛，系咪先？ 系真系。咁多人進入呢個生命倒數階段， 呢、這個個個 我哋而家係進入呢個節目倒數階段啦。好啦，我哋仲有咩講啊？ 冇咩講啦，27分鐘差唔多啦。都係啦。我個 blog 咁自己 search 下啦。個喺 C 唔係你應該即係講啦。你仲叫咩人 search？ 你人都響咗出嚟啦。 comphk.mysinlabor.com 咁有啲會有啲咩嘢？ 我就將所有戰男手記嘅節目重溫擺曬上面啦，仲有後記。 嗯。 譬如有一個叫傳閱讀傳聞嗰度撳落去呢，咁樣我就譬如咩二五八場咩為之二五八，咁樣二八因為有啲網民唔知嘅我講曬。咁譬如我嗰集係講呢個交友網嘅，我就將啲大陸兩大交友網擺上去。咁、 喂，咁你咁講你可唔可以做個戰男維基百科？ 哇，好誇張喎、啊！咁如果做維基百科都唔係我做啦，係咪先？ 點解唔係你做啊？你專家嚟㗎嘛？ 咩 叫二五八咁樣？ 喂，講真啦，好多人咧喺個網上邊咧，一四一啊、一六九嗰啲咧，嗰啲都好多高手啊！我真唔敢認，我只夠諗認戰啊！講戰冇人夠我戰 ，OK 啊？咁樣我除咗個幫，我可能有啲譬如我嗰集我講緊乜嘢嘅，咁我盡量擺嗰啲資料上去囉。咁可能今集我講過嗰單 case， 火燭嗰單嘅我都可能貼埋上去後外做後記囉。咁樣搞靚啲嘅網頁囉。而且當然啦，呢個網頁呢除咗係有智能手機啦，就有我以前啲文章嘅。有 手機。你識寫嘢嘅你。 識寫嘢㗎、龍係乜嘢呀，鬼係乜嘢呀，分析呢、這個四大發明啊，講呢啲乜鬼死啊，講啲風水啊咁樣，我全部有講㗎。 我遲啲你咪講埋維根斯坦。 羅賓斯基會聽佢聽。咁樣我將來呢可能會有啲論證嘅，喺度論下證嘅。咁樣一個叫做戰南看世界，講大陸啦，講國際啦。 係我建議啲題目啦。係建議啲題目啦，最新啦、假如葉劉當選了。 兩個字啫，我同黃宗文個講法一樣，移民，但我唔知移去邊度。黃宗文移去大陸，你想大鑊，話聲俾你聽，咁我就自焚啦，唔好移民啦 ，OK 啦。好啦，節目差唔多啦吧。 好， 下個禮拜再見。 未必下個禮拜㗎。 好，拜拜。 拜拜。